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证据禁止法则。好，我们来看那个课本的91页。好，我们现在的体系呢，好，就简单再跟各位回顾一下哈。大家学证据不要忘了证据整个大体系哦。好，我们的证据其实重点在考量证据有没有证据能力，然后证据能力呢，必须要看它有没有符合积极要件跟消极要件。积极要件只是说它必须是要法定证据方法。然后呢，而且要践行他应许的法定要的证据程序。好，所以我们刚刚呢，我们有想到像被告哈、哦，他就必须要符合98、156，相关的其他蛮多啊，只是去大略讲一下几个重要条文。然后呢，共同被告要符合287之1、287之2。好、哦，那当然共同被告又是共犯，好、哦，那这时候可不可以当证人？哈、哦，这时候还可以再上153好，第二项。还有证人，哈，证人比较常考，就是有关于他拒绝证言权，哈，就179到182。好，然后鉴定人呢，哈，在这边的话，鉴定人他可以去做申请采样的强制处分，然后鉴定人他本身呢，他的检讨证据权跟证人一样，都是要自结，都是要相互结问。好，然后呢，还有文书，啊，还有勘验，鉴定勘验，然后勘验的主体是法官、检察官。哦，然后有一种特殊勘验叫香验，哦，这应该都知道。好，然后还有就是文书要朗读，哦，就是宣读全文或告以要旨。如果说是影印证据，我们把它给它名称叫准文书。依照刑事诉讼法165条之1，开准又回做的调证方法，所以在这边的话，可能也是要用朗读的方式。可是我们就说这是错误的概念，因为正确的准文书应该是要用勘验的调证方法。录音带、录影带应该要有一个播放的机器，当你把它播出来才知道内容啊！哈，你光看它的外观，它没有文字性跟可读性。好，所以什么样的法定证据方法要进行什么样的法定调调证程序，这个我们刚刚都花很多时间讲了，对不对？然后他们还有所谓的共通程序，像直接审理原则、延迟审理原则、哈、公开审理原则，那最常考的就是直接审理原则，尤其是直接审理原则下面的什么实质直接性，就是传闻法则，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证据到现在都在讲那个整个证据的大体系哦。传闻法则原则是159条，例外是159之1到159之5。所以原则传闻证据没证据能力，例外的要让它有证据能力。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去年国家考试，不论是选择题还是申论题，这个地方都考很多。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讲，其实都还在体系架构里面。好，然后那你说还有什么？证明力。证明力就是自由新证，就是依照今天法则内论理法则下判断。这个国家考试考的比较少，尤其是司法条考试，司法条考试几乎没有什么好考证明力的。好，然后但是以后你们从事实务工作，不论担任法官、检察官，对我们来讲证明力应该会比较重要。好，就是这个证据哦，到底在你心目中的价值程度高低，你可能要去做个评价，有点难斟酌了。好，那我们现在中间还留个地方，你讲完一段，就是身在消极要件。所以我们现在指的消极要件，就是讲的这个证据禁止法则、证据排除法则。好，那我们现在剩下这个最后一关讲完了以后呢，我们的证据就整个体系结束了。好，然后我们在学习的顺序上一定先跟你讲说它的共通原则是什么，如何调查证据，然后间歇程序是什么，那最后来讲说你先违法取证的话，这个证据该如何去认定。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的流程。那当然像吕爽师大的课本上面他就讲到说，可是如果以后你们从事实务工作，证据有排除，就直接先把它剔掉啊，因为被排除的话你就不用再践行法定调证程序了。好，只是说学习的逻辑上你们还是要按照这样的那个证据的内容去去做基本的地毯式的这样子的逻辑训练嘛。好，所以我们像小姐已经先方案，我们像小姐已经是方案积极要件，后面才会做说明。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证据禁止法则呢，在91页，我们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消极要件。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回归体系上来看，就剩下消极要件还没处理了。好，那我们来看证据禁止法则整个大的架构，要跟各位报告哪些内容呢？在我们课本第92页这边，我们的证据禁止呢，有包含证据取得禁止跟证据使用禁止。好，所以在我们的消极要件这边呢，包含了证据取得禁止跟证据使用禁止。这个概念在讲什么呢？这个概念在讲说哈，今天这个证据哈，国家机关不可以是违法获得的，所以他们取得禁止规范的是谁？取证的所有国家机关。那什么叫使用禁止？指的是说这个证据如果是违法获得的，法院不要用。 所以使用禁止处理的对象是法院，就是法院不要用。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这个证据取得禁止跟证据使用禁止在讲的是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所以不好意思，这个我的箭头是直直的拉下来拉到消极要件，其实它是消极要件下面的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这个概念呢其实是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为什么要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因为我们说国家机关不要非法取证，如果非法取证的话法院就不用这个证据，所以法院不用这个证据的前提是依附在国家机关违法取证的前提之下，所以我们叫做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那跟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相对应的话，我先把积极号键擦掉，要不然这样黑板不够大。好，那跟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它的对应的概念叫做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为什么要叫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因为在老师教科书上面他这边讲到说它不是依附在国家机关违法取证的前提，它是私人不法取证。那私人不法取证这句会不会被禁止使用，我们也要讨论。如果条文没有教，对，条文没有教，可是这个在论理上要讨论，而且国家考试也有考过，研究所考试也有考过。好，所以我们的证据禁止的概念呢，有包含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跟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当然是考点的最大宗啦，就是你国家机关有违法在先，所以这个证据是不是要被排除掉，不要用，就依附在国家机关无法取证的前提之下。那如果你没有依附在国家机关无法取证之下，就像是你私人去请征信社去偷拍，哎，你方这个好像也有论点了，对不对？这个有考点，那这个叫做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因为国家机关没有什么错误的前提不前提啊，国家机关没有错。好，那只说这个证据还是取证违法的，还是侵害人民的隐私权，那这时候证据可能要被排除，那是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那我们的条文呢，因为都在讲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所以在我们要学的内容，当然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内容会多很多。那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呢，我们说证据违法取得，是不是证据一定要被排除使用？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要加上其他要件，所以这个就如同说我们在玩电动暗黑破坏神，千呼万唤始出来就是网络上不是有人说那个明明就是很早以前的，他的前身其实是好久好久以前，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还没有印象，可能你们才刚出生。他现在好久好久以前的电动，然后现在他也有电动版，也有线上版，就是他有单机版，也有线上版。然后就他现在出来以后，就是大家都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整到了。然后呢，就是那种就是在我们这一辈的那个玩家就是像我们这种已经出社会的这种玩家，然后就是还有人在网上写说，原本还想说如果他现在再不出来以后我就可能就要请我儿子烧给我了就是家祭不忘倒奶我们就是说在我有生之年还没出来死了到那个到阴间都要玩，然后他如果再不出来可能就要请孙子烧给我了就奇怪什么暗河破坏神然后都一直不出所以就是然后是很有名的那种奇幻小说那个编程的那个一个变动实在是最近太夯了所以最近那个宅男腐女又特多了，就整天窝在家里面玩这个。就是你玩电动是不是有个界面卡？拜托，你总要去买才有得玩呐、啊。就是要不然话你说很有名很有名，可是你又不是说上线，就是像连 Google 一样一上线你就可以连续玩，没有。所以你必须要有个界面卡，对不对？所以老师都说今天证据取得禁止，未必必然导致使用禁止的效果。国家机关违法取证，证据不见得不用。那什么情况不要用？要加上这个其他要件，仿佛就是说你要进去玩游戏，你要通过那个界面卡的什么的。所以困难在哪里？困难是要学这个其他要件，要不然所有的国家机关违法取证没有必然导致证据要被排除的效果不一定有的时候国家机关违法取证的情节一点点也没有很严重，那我们证据我们还是会大方的继续用所以这边的话你们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然后呢，好，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特别学那这边其他要件有哪几种类型。好，所以我想我们这边其实可以先跟各位讲其他要件有包含哪些内容，只是说详细的一点一点我们稍后再做说明。所以你们来看我们92页上面那其他要件有分法定跟非法定。如果 果是被法定的话呢，那可能是透过实务见解去补充、哦、然后原则上来讲，我们当然要学着法定嘛、哦、就法律有特别规定说你因为违法举证，所以这证据不要用的特别规定，这个当然我们就要特别去记，要特别去学。好，然后它有分列举跟概括，我们先学简单的概括。大家第一个想到什么？158之自权的理论。凡是国家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所获得的证据，证据有可能会依照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基本维护，看看要不要把它给排除掉。因为我怕瓜一漏万，所以我们都会有个概括性的规定。好，所以158之自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权衡理论。好，我们要整合什么？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人权是谁的人权？被告的人权。所以今天你如果觉得违反法定程序获得证据，这个对他来讲其实太严重了，人权保障比较重要，证据我就禁止使用。如果你认为说这个证据应该拿来用，因为这被告才是很恶劣、哦、我们应该让他伏法，应该要还给社会一个公道，你会觉得公共利益比较重要的话，这个时候证据我干嘛排除？就是要拿来判他有罪的，就是要让他去坐牢的，所以这个证据我可能要使用。所以权衡理论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答案的理论。目前我不知道权衡理论的答案是什么，因为我要看案件嘛、啊，我要看案件的事证啊，然后可能权衡理论每个证据在不同的法官心目中它的价值可能也不一定哦，所以这个就是非常个案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概括规定。然后列举会有哪些内容呢？好，第一个证据禁止使用呢，好，有156条，第一项非任意性不摆，有什么情况例外大性违反家庭不正当或者被告自白，这证据不是不要用吗？156条第一项告诉我们啊。还有100条之一的第二项，录音跟笔录摆的内容不一样，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要用了，好，笔录跟录音内容不一样就不要用。还有130条第四项，违法搜索所获得的证据不得成为证据，证据不要用。就是你今天如果无证搜索，然后又没有通过呈报，或是你没呈报，那时候证据不是要被排除掉吗？好，416第二项，搜索扣押被撤销所获得的证据也不得作为证据。法律上已经列举了，就跟你讲说这种情况证据不得作为证据，那就是列举说这个证据不能用。可是我们违法举证的情形很多，又不是只有这几种，所以我不需要概括。好，然后接下来呢是158-2到158-3。158-2的第一项有两种情形，违反93条之1，违反100条之3，法定障碍期间不得讯问，夜间不得讯问禁止，你违反了，证据不要用。158-2的第一项，还有违反95条第2款跟第3款的告知义务，证据不要用。158-2的第二项，你今天证人鉴定人没有拒绝，证据不要用。158-3。所以我们刚刚只有看到了吗？哈，就像刘晓老师说，这个应该是积极要件就排除，你干嘛特别放在消极要件？哈，就你没拒绝，就是他连法定调查程序都没有。不过我们在消极要件，我们这边我们还有列举，还有什么？158-1啊，158-3两种啊。好，我想问奇怪哪一种？因为我写在一起，就是证人鉴定人哈没有拒绝，好，这是另外两种情形。好，这个是鉴定人的拒绝。这是证人的拒绝。 好，所以我们列举的说你违反这些法定程序所获的证据不要使用，这个是条文告诉我们的，总共有10种情形，加上概括呢总共11种。那当然你这10种用不到，概括几乎什么都用得到。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那么多的实务见解最后都跟你搞出一个权衡理论，除非你是1到10种这种列举说不得作为证据，就是明文就跟你讲说证据要排除掉，否则的话几乎我们都很多地方都是用权衡理论来加以处理。好，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证据没有被禁止使用了以后呢，我们就赋予它证据能力，然后有证据能力以后就有证明力。好，所以哈、证据禁止的规定哈、我们一般概括的规定啊，你可以看到像150条第2项哈、无证人威胁法大家不得作为判断依据，然后150条第2项说犯罪事实因证据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证据取得禁止的规定包含什么？不证据问禁止、告知义务违反、禁止证人权违反、强制处分、要件限制。好，就不外乎就是这几种类型。然后呢，我们在之前的在还没有158-2到4的时候， 我们就只有四种类型，哈，就只有150条定向分任性自然予排除，100条之一丙录记载跟录音内容不符要予排除，还有131第四项违法搜索后的职务要被禁止使用，还有440条第二项所有快要处分经撤销，这个也不能使用。然后后来之后，我们增列了158之2、158之3、158之4以后呢，我们要件又更多种了，好，所以你来看93页。哦，就这边打得比较完整，我的进度就比较快一点，然后你们听懂了以后也不用特别再抄哈。好，这包含什么？违背法定障碍事由哈，就违背法定障碍期间讯问，好，还有违背夜间不得讯问禁止规定哈，规定在152条第一项，所以152条第一项呢，好，它有2种例外的情形，就是违背93条之一哈，还有158者那个，还有100条之三。然后呢，但是在这边它有但书哦，好，所以你们来看158之2的第一项，我们看一下条文158之2的第一项。好，我们修正好条文158之2的第一项，要说违背93条之一第二项、100条之三第一项的规定，所取得或被告犯罪嫌疑人自然或其他不利的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他说，但经证明违背非出于恶意，且该自然或陈述失去自由意识者，不在此限。所以他有个但书，哎，他说什么？今天证明非出于恶意，而且他的自然陈述是出于自由意识，所以我们这边有善意的例外。善意的例外有2样，第一个国家机关不是出于恶意，第二个他的陈述还是出于自由意志，所以这边有例外哦，例外的有证据能力哦，但书例外的有证据能力，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善意的例外人，好，善意的例外，好，然后要件是国家机关非出于恶意。然后第二个，好，他的陈述是出于任意性，所以他原则是违背这些程序证据要排除，啊，例外就是有证据能力，对不对？原则无证据能力，例外就是有嘛。好，例外就是让他有证据能力。好，然后呢，同样的，违背158之2的第二项，违反劳基法所获得证据，也有善意例外原则。好，要不然的话，你看158之2的第二项，他说，我们检视官、司法甲、司法小官询问受训的被告犯罪嫌疑人590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准用前项规定，所以一样有善意例外原则。所以在158之2第二项这边呢，哈，所以他一样也有准用158之2第一项但书，好，就是善意例外原则。而且这个条文呢，你要记得一个重点哦，我们规范的主体是谁？包含检视官、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违背什么？95条第二款跟第三款的告知义务，证据要让他依照158之2的第二项，要让他原则上无证据能力，除非有善意的例外，原则无证据能力嘛，除非有善意的例外。好，那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违背告知义务的主体不是检视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嘞，违背告知义务的主体是法官、检察官嘞，这个条文用不上。还有，我们告知义务，说真的，你一旦告知义务没有践行，是什么都没讲。说真的，告知义务你不会只漏两个没讲吧？95条不是有1、2、3、4款告知义务，告知损害罪名，告知可以保释缄默，告知可以请律师，告知请求可以给他有利的证据，这些你要对他践行。因为有些时候，其实就是你如果以后考上国家考试以后，啊，你从事工作，你发到那个告知义务，类似像吸反射动作，就是这是一种直觉反应，你知道吗？你看到他就定位坐在那边，好，按了那里人别询问都问完了，就确认他是被告了以后，好，然后你就开始脑袋放空了，就开始念。啊，你现在讲关系问题，大家先可以保持缄默，可以请律师，可以请求告知，你要认识知不知道？啊，这样子，好，那通常在场大家也不会念得神清气昂，因为就是一直念，然后多数的被告，正常的被告会啊知道这样子，好，就是因为律师都跟他说啊，那个讲关这些，讲到法官在例行性问，好，反正这个你知道这样就好了。然后呢，啊，有些被告很白目，他说法官你要说什么听不懂，好，啊，法官就火大了，法官说你犯大忌啦，啊，你是给保持缄默啦。啊，你可以请律师啦，有啦，我看肯定是坐在你旁边的啦。啊，你可以请代表对你有列证据啦。我问你懂不懂啦？好，那你爸爸说他如果还要再讲你复述一遍，那你还会觉得烦嘞，哈，因为觉得这个我录就给他录过去了。所以你但是很难想象说告知义务你只漏这两个，然后没有漏这两个，因为如果漏应该是全漏，你知道吗？ 因为你那个反射动作就是没反射到，你不会只反射一半。所以好啦，那你如果一是没有见形，那怎么办？哎，台湾1582第二项用不到哦，因为他只跟你讲说那种未见形2、3款啊，所以我就说好，没关系，这些用不到的部分就不列举嘛，那不就回归概括？所以通说说这种东西1584我们这样权衡理论来加以排除。所以为什么实务上有太多会变成权衡理论变成结论，就是因为列举就只有这10种。所谓的列举就是说你的要件要完全合致才会符合这样的规定，如果你要件没有完全合致的话，那抱歉，那你就用不到上面那1到10种，你至多就只有用概括的1584权衡理论。哦，所以像这边的话，像告知义务原则上实在是出牌想象，你只漏2个啊，其中2个有讲嘛。哦，所以只要按说其他没讲呢，就权衡理论就把它排除了。好，然后第三个哈，就是因拒绝而没拒绝的证人鉴定的哈，证言跟鉴定意见应该禁止使用。好，第四个，其他违背法定程序所获得证据，要审查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均衡维护。所以我们的权衡理论呢，就是要审查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均衡维护。那你们这个哈，权衡理论要审查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均衡维护，你们还是要记一下哈，它的那个权衡的几大标准有哪些内容了。好，要不然的话哈，就是他如果考，就是说考你如何去那个审查权衡的理论的话，那你会背不出来。好，所以这个权衡理论内容你们还是要背一下。就很像说哈，你们来看133页，这边有题目，中间的这一题有个93年检视官的考题，133页，题目本130，这个课本133页。好，你来看好像这133页93年解释过的考题，它是很单纯的申论题式的申论题，所以你如果没有熟悉的话，这个题目根本就没有办法解答。它就直接跟你讲依照1584这次规定，出法人有个另外行政行政公务员违法程序获得证据，有证人员依照人事保障跟公共利益均衡维护，它就跟你讲人事保障跟公共利益均衡维护。那你说什么叫做法律另有个另外，那不就是列举？法律有说不要用，你就不要用，你还权衡干嘛？权衡完后有可能要用哦，对不对？我刚刚不是有跟各位报告吗？你权衡1584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有可能你觉得被告的程序正义比较重要，证据禁用；有可能你觉得要让他伏法获得公益比较重要，这时候你还是大方的拿来用。所以权衡理论是一个什么理论？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答案的理论，因为要看案件，所以不知道。那我们这些列举的这10种情形是，你只要有这些情形，证据直接无证据能力，连权衡都不用权衡，哎，符合这几个要件，证据不用看都不用看，就不要用，就是不要用。好，所以他说什么叫法律有另有规定啊？就考列举，然后说什么叫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均衡维护？说啊，见鬼了！我就只会这8个字，哦，所以他在考什么？他考立法理由，哦，因为1584的立法理由有跟你讲说，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我如何来均衡的来做认定，我如何来均衡维护？所以如果真的是考出这种比较有点实际的考题的话，那真的是一拍两瞪眼，你会写跟不会写就是避雷分明，就答案有没有写出来，这就真的太明显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看一下哈，因为现在你们考试重点是8法条。不过8法条是不发立法理由的，好，所以他如果要你写立法理由，我觉得这个是可期待的，所以你们还是要记一下，好，尤其是如果你是要考检察官同学，检察官曾经有考过了，所以你还是要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那你要权衡哪些东西？好，请各位看一下课本94页，在246第7行那边要斟酌什么？第一个，违背法定程序的情节。违背法定程序的主观意图，侵害犯罪嫌疑或被告权益的种类轻重，犯罪所生危险实害，禁止使用证据对于预防将来违法取证的效果。第7，侦查人员依法定程序有无发现证据的必然性，证据取得违法对被告诉讼防御不利程度各种情形，好，来认为证据能有个标准。你说啊，那天哪，背不完，所以挑重点。好，第一个情节的轻圈起来，好，第二个意图的意圈起来， 好，然后第三个，轻重的轻圈起来。第四个，危险，好，危险的危圈起来。效果，效果下，然后发现正确必然性必啊，然后防御不利的防，就是你就挑重点啊，就是你只要看到情就想到情节啊，就情节什么情节，我会把变成这个情节啊，要不然还什么？好，然后意图就是他的主观，对不对？意图是主观要件嘛。然后还有就是说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的种类轻重，好，就是轻重轻哈。还有就是犯罪所剩危险之害，就是你这个犯罪产生的危险，你要看啊。如果这个危险对社会很严重，那这时候可能被告程序正义我们就有所牺牲一点点哦。好，还有就是使用证据对违法将来那个对预防将来无法举证的效果，就是说你今天禁用这个证据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效的？好，的效果的效。还有就是发现证据的必然性必，还有防御不利的程度，防御的防。好，那你说那挑这个重点是要干嘛呢？我每次讲这我都觉得很丢脸。就是不是很多科目都会有口诀，说实话我真的很讨厌口诀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口诀这种东西就不知道在念什么，可是好像都要有，就很像行政程序法第二条，哪些事项不适用行政程序法，不是有什么外出行犯出局的公考，还好你们没记，因为现在有点没有落记这个话，那我宣证啊，我说学姐你们不要乱讲我的学生，然后我在回家都背这种无聊的东西，那种外国人 然后那个他那口诀有意义耶，就是不是有人说什么外出刑犯失学公考那种，就是说什么有一个受刑犯啊，然后他自己出去，然后很认真，还是然后他考上公费留考，他以为是那个陈俊翰，人家陈俊翰比较优秀好不好，就是最近新闻不是很有人啊，不是律师帮手，然后同时是会计师，就是因为他有那个障碍，然后就是他都然后他妈都陪他读书，然后现在是律师，然后不过人家现在去哈佛念书了啊，然后后来之后然后他妈就算算啊，哈佛很贵哈，因为在波士顿念书实在是有够贵的，因为我的学妹她上哈佛，然后她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学期末跟学期初跟学期末都会寄明信片给我，我每次看明信片我都觉得说啊，我应该还要再去美国一趟的，你知道吗？看完这明信片我都很想冲过去，然后他就说学姐你每次都说你要来我们这边吃龙虾，什么时候要来波士顿，然后赶快来，我会想说课都没时间补了，还是不用去了。我好想去哦，那个实在太棒了哈，所以可是很贵啊，你知道在美东生活是有多贵的，然后就是，然后对啊，然后所以我们那个律师他不是就是学习的很辛苦啊，那么贵啊，然后他不是想说啊，那还是考了公费留考，结果没想到人家现在七月要去哈佛，公费留考是十月份考，然后到了阿北湖，哦，所以就外出刑犯失学公考，你看他居然有这种口诀，好怪。然后还有就是像什么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是有那种动物刺走身体之官的危害，动机、目的、刺激、手段，什么这反正就是很常被抓来，动物刺走身体之官危害。我说输人不输阵，那别的都有，人家大课都有，那我们也是大课，我们也要有。啊，想说啊，他到底有这要干嘛？好啦，就是全文理论的七大标准，总找到一个可以让你记的哈，就是情义轻微效必吧。好，就是这七大权衡理由，你在九三年检察官他问你说如何审酌嘛，对不对？133页真的考题啊，我们刚刚看那个检察官133页的考题，他不是说要如何判断审酌，那就是用这七大标准来判断审酌。那你说那这七大标准，这个七大判断标准有意义吗？你们有没有翻到我一直都很不敢讲，因为我觉得有点 low。 那个微笑你就把想的那个 smile 呢，如果你跟他没什么交情，情谊很轻，他这样对你嘻嘻一直笑，要防着他，因为笑必有诈。就是，对，就是人没这么单纯哈，对，没事你傻笑干嘛？所以有人说，对啊，老师你但每次上课在那边笑什么？我说没有，我是为了就是讲解这个，我就有点 low， 所以不好意思。可是说真的，其实你上课也背起来了。也好啦，没够达到目的都好哦，是 low， 可是你背起来就好了。说真的，这种东西你也只背定话，因为以前哦，就老师研究过，你如果一个要件哦超过三次，就是要件超过三次点，必忘，因为人的大脑不能够记太多细细琢磨的东西，所以你的要件要点很多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落掉的，就是这样。那你要透过不断的复习，不断的复习，不断的复习，才能够不要忘。可是你哪有那么多时间，每个科目、每个大大小小的东西都不断复习？所以有些东西真的要件比较多的，你可能要想一些方法。你可能要想一些方法。我想也只能够这样了哈。所以如果说这个这样子的记法很 low， 可是你现在也记起来了，也算有意义啦。是，就是 low 哈。因为我很不喜欢这样背口诀，说坦白话，其实我不喜欢这样背口诀。 可是没办法哈，因为这个七大标准，你如果真的要想的，一定会少掉一个两个，就是你会忘记啊，因为这七大标准没有什么先后的逻辑问题，这只是单纯几个要件而已。好，所以这个你们还是要记一下啊，如果真的有考出来的话，八法条是不会发到这个的，因为这是立法理由。好，然后呢，我们的证据禁止理论呢，就是我们证据使用禁止的那个法定要件，修正前只有四种啊，修正后是增定这三个条文，又增定六种，不是说修正以后只剩下那六种，所以加上前面的四种，所以是增定的，就等于全部都加起来。好，然后证据禁止理论呢，证据禁止是指禁止特定证据收集、取得、提出、采用的一种法则。它不但限制国家机关本职权发现事实真相的义务，也同时设立法官自由新政的外在界限。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证据禁止哈，在证据取得禁止在讨论证据能不能法的问题。然后呢，后者证据使用禁止在讨论证据能不能使用？哎，不管是不是写错，是有证据能力，不是证明力。看这错的有点重，有证据能力，那个框起来是即有无证据能力。我这个改一下。有无证据能力的，不是证明力，因为证明力已经不用教了，证明力没有什么好可以教的。好，然后由于合法取得证据未必能够使用，非法取得证据未必不能使用，它加上其他要件才会导致被禁止使用的效果。好，所以在这边证据禁止理论，它就是处理如何从违法取证推论到应否禁止的一种理论。好，然后呢，可能有些同学就是在念教科书的时候会觉得说证据法则很凌乱，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有人叫证据禁止，有人叫证据排除，然后有些人是说我知道，就是德派跟美派的名词不同，其实这样讲不够精准，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是名词不同，它在那个位阶的程度上也是有点差距。好，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像九十五页这边，我们讲的证据禁止体系包含取得禁止加使用禁止，证据禁止包含取得禁止加使用禁止，所以我们从国家机关违法取证开始推，如果是有违法，那就是取得禁止，加其他条件，那就是使用禁止。如果国家机关取证合法，但是有私人违法取证的情形，就是还是有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那这时候证据有可能会被排除。所以证据禁止的概念是包含取得禁止加使用禁止，就是你不能非法获得，非法获得要被排除掉，那证据排除就只有后面的那个排除，他没有去管使用禁止。所以其实他们在层次上范围还是不太一样吧。那当然你要说德派叫证据禁止，英美叫证据排除，我也不能说你错，只是说这样子没有必然画上等号。因为证据排除讲是最后使用禁止的效果，那证据禁止的概念有包含取得禁止加使用禁止，所以他们的层次还是不太相同。好，然后证据取得禁止呢，它指国家追诉机关取得证据过程的一种行为规范。好，所以包含不正讯问禁止，就是你没有全程录音录影啊，跟你讲说夜间你要睡觉不要问啊，孩子不要夜间问啊，这个都不对的。好，告知义务的违反，就是我们刚才有看到啊，就是说你违反九十五条第六款第三法，告知义务争议是要被排除掉嘛，而且列举要被排除。但是他那个列举排除没有包括法官检察官，所以如果是法官检察官的部分的话，可能违反法定程序获得证据，所以我想告知义务他可能要15804。好，然后第三个是拒绝证言权的违反，就是违反拒绝证言权的话，这个证据应该也要被排除掉。好，还有违反强制处分的要件限制。好，然后证据使用禁止呢，又有一个那个在英美法典是叫证据排除，它规范对象是法院的审判行为，主要是禁止法院将已经取得特定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好，证据取得禁止规范对象包含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检察官跟法官，所以有发动侦查权以及审判权的国家机关都属之。然后呢，但是使用禁止主要拘束的就只有法院而已，就是取得禁止包含所有可以取证的国家机关，然后使用禁止就只有规范法院不能用，因为是谁在用证据，当然是法院了。好，然后我们来看证据使用禁止的功能。然后证据使用禁止的功能，第一个发现真实，第二个保护个人权利，第三公平审判，第四个导证纪律。那在英美法理论里面呢，他们认为说导证纪律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们说为什么证据不要用，就是要吓阻国家机关不要违法取证了。就是如果他违法取证我们还用的话，那 那时候他不就等于是助纣为虐，就是他都违法取证，他是侵害人民的基本权了，那你还用的话，不然以后他就是肆无忌惮了，反正违法也没什么差。好，所以我其实在英美法里面，他觉得导证基于是最主要的一个理论。好，然后但是在德派的意见，他觉得导证基于只是其中一个效果啊，只是其中一个目的啦，好，并不是全部。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依附性证据使用，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好，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在德国学术上面有下面的理论基础了，一个权利领域理论，那个保护规范公理论，第三个权衡理论，第四个三段审查标准。那你这样看完以后，你就说，好像我们条文就是采权衡理论，对啦，所以条文就是采权衡理论。所以前面的什么权利理论跟保护规范公理论，这个倒是我们也不用特别讨论。那为什么还要讲到三段审查基准呢？因为这是林俊雄老师的意见，他说哈，今天这个证据是违法获得的，要不要被排除？你不要一下子就权衡，好，因为你一下子权衡，说真的，那你考量这其他标准其实意义也不大。好，那老师认为说哈，这个应该要把它分成三个层次来做考量。哪三个层次呢？哈，就如同我们在课本98页这边，好，第一个我们要先来看国家机关是不是恣意恶意违法取证。如果国家机关是恶意而违法取证，你还需要权衡？不要了啦，不要用了，证据就排除，不要用，没有证据能力，就当没证据能力。那如果国家机关不是恣意恶意的违法取证，就是他取证或有瑕疵，过程有一些不完美，但是不完美并不是条纲的，是故意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看第二关。第二关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被违反证据学生禁止，法规范目的为何？使用这个证据侵害是否加深扩大？意思就是说，透过使用这个证据，侵害是否加深扩大？好。如果是的话呢，证据就排除掉，就当没有证据能力。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再看第三关。然后老师说，那第三关最后就是权衡理论，所以你说啊，那还是一样，好、就是万本归宗，好，最后还不是都是要守规矩，去保证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可是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又不是一开始就权衡，对不对？我一开始我还有一些具体的标准。然后真的不行的话，我再用这种15844的这个七大标准来权衡了，就是立法理由这七个标准来权衡的。真的不行的话，我就只好看看情形行为交并法来权衡的。好，那可能同学会比较有问题，应该是第二关卡，为什么透过使用证据侵害会加深跟扩大，这个时候证据就要被排除？哦，就是其实我在之前应该在第一回的时候我有点过这样子的概念咯。为什么使用这个证据侵害加深扩大，这证据我不要用？理由很简单，好、哦，还是有，我那时候好像是举梁飞的案例，我之前有举过嘛，有，我记得还是啊，你忘记了，可是又不好意思说你忘记，还是说其实我没讲，你看我多恶劣，我没讲，然后硬要赖到头上，那还要说是你没复习、通常来讲，我们老师都是这样，好、哦，就是我们没有教，然后害你没考好，我就说你看你都没念哦，很恶劣，好。为什么使用证据侵害加深扩大被排除？假设说今天你有两个量杯，这个量杯只装70%的水，它是不是还有30%的锅糖还可以再放，还可以把它放东西进去？这边量杯的水装满满了，你是不是不可能再装水进去了？我们把它想成是一种侵害，好不好？如果说你违法取证的侵害到达70%，你使用这个证据还会加深扩大它侵害，往上加深。那请问你是不是应该停损？你不过是侵害它了嘛，你干嘛再侵害它？因为你使用这个证据侵害会加深扩大啊，那你国家机关都有错在先了，你还想要使用证据还要再加重它的侵害，你侵害它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说那这样证据排除。如果不是呢，就像这种情况，通过使用证据侵害不会再加深扩大。假设说今天我去非法获得这个证据，侵害已经到达最极致了，你说侵害就是造成，对啦，侵害造成到达最极致，可是我 透过使用这个证据，不可能再加深侵害了。这侵害不会再加深，那说真的，反正他的侵害都造成了，那我就不用白不用了。因为不会有多的侵害，那为什么我不要用呢？当然也不是说直接用哦，因为这是第二关嘛，对不对？三阶段查票这是第二关，你使用这个证据，侵害不会再加深跟扩大，我们不急着排除它，因为就是反正它也没有多的侵害啊。哦，那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搞不好还可以再用哦？哦，这时候我们再来权衡，就是这概念。你如果还会再加重侵害，你使用证据会加重人家侵害，那你国家机关你不要再继续侵害人家了。哦，然后那如果说你使用这个证据，侵害不会再加深扩大，那说真的，那我似乎可以考虑一下，说是不是还可以留着在哪来用？那当然不是说直接用，因为我们还是要第三关，还是要权衡，还是要整个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来加以看待。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这个是林玉雄老师的意见，这是林玉雄老师的意见。然后大家通常都会卡关卡在第二关，说搞不清楚为什么老师会有第二段。好，其实老师也是这样。好，然后呢，这是依附性争与使用禁止。然后有关自主性争与使用禁止呢，他只说动词国家机关取证过程合法。但是基于更高价值目的维护，有可能会禁止特定证据。好，然后这时候不以国家机关取证违法为前提要件，有其自主性，所以称之为自主性争议使用禁止。好，然后自主性争议使用禁止呢，在这边的话呢，就是为了保护宪法的基本权，好，所以它也是宪法上的使用禁止。好，然后我们有两种案例，一种案例呢是1960年的私人秘密录音案，然后一种案例是1964年的德国日记案。好，那今天什么叫私人秘密录音案？他是说，今天如果你去录到的东西是私人的秘密录音，那些违法取证就是私人。好，然后今天国家机关呢，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证据？那我们要再看它的性质嘛。好，就是说今天因为违法取证是私人不是国家，好，所以今天这个判例它会将证据使用禁止范围扩大到私人违法取证。这个案例要认为说私人秘密录音这个证据也要被禁止掉。好，因为侵害人格权跟人性尊严。就是在德国法上，他们很喜欢讨论人性尊严，因为你们应该都知道说他们在战争时期，因为有纳粹的有盖世太保啊，然后就是有屠杀犹太人啊，他们对于人权有极致的侵害，所以在战后以后他们就是极致的反思。好，你要知道就很像你在练太极一样，就是物极必反，就是他们是极度的不重视人权，因为他们是觉得自然曼尼是最伟大，然后他们就极度不重视人权。讲日耳曼民族，你知道我有一次我去坐立信游轮，就我们那次律师公会律师节的团体活动是坐立信游轮，然后但是后来我没有去，因为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是出国麻烦，然后我说坐立信游轮我要再请假一次就是不行。然后呢，然后重点是因为立信游轮我有坐过，然后我就觉得也还好。然后呢，然后因为我们去坐立信游轮，我们会去安排岸上行程，就岸上行程，就是因为你不会整天都只知道，就是你不会整天只在那艘船上嘛，还是说以前你有看过那个前几年有部很红偶像叫什么《命中注定我爱你》，就是什么阮经天跟陈乔恩那一部，然后他们相遇不是在一个游轮上，你不要以为在里面都会遇到白马王子不一定啊，就是可能没有啊，所以你不会整天想在船上，因为在船上很无聊啊，你看那个秀也看到无聊，然后所以他会到那个什么石原岛、那霸岛，然后他会停在岸边，所以我们都会安排岸上行程。然后呢，然后通常来讲，我们一定都会去布克岸上行程。然后尤其是像我都是带我爸妈出国，然后我就想说我爸妈一定想要下去走走，像老人家嘛，老人家都要去行。然后我就安排岸上行程。然后因为当地的导游我不晓得，因为我去过两次，然后第一次的导游就还好，因为他会介绍说这是什么景点然后是什么钟乳石洞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他们琉球的那个什么神庙之类的。然后那个第二次导游我就觉得很烂，他就说因为这个也算日本，这个算日本的国境啊，虽然说冲绳是日本国境他说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当初有美军的占领然后他们也受到中华文化很多的影响所以他们自己就是有很多文化的融合。然后他讲到日本的时候，他就讲说像日本他们叫大和民族，他应该是大和，应该是这个和吧不是大和剧的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看进去是这个和吧应该这个和吧，大和民族。然后来多久之后他就说为什么日本人叫大和民族呢？他说因为早期徐福 那秦始皇的时候说要求仙丹，然后那个什么仙丹的炼丹炉哈，或者在通神，我说啊，什么时候徐福的炼丹炉跑去通神？哦，然后呢，然后就是因为后来他没有炼出仙丹，然后所以后来他就是带着什么几十名童男童女，然后所以他就赶快躲到通神那边来，然后后来多久了之后，就是要躲避秦始皇的追杀啦，然后后来多久了之后呢，我讲。我后来发现那个导览也是大陆人，他就说哈，所以啊哈，日本的国人啊哈，其实是从那个中华民族衍生而来的。那我跟你讲，就很像韩国人哈，什么孔子也是他们的，谁都是他们的，连书法是他们家的。我那时候听讲，我想说，哎，我想说，好了，就是日本也是中国人的，好奇怪。然后后来他想说哈，那为什么要大和民族呢？因为那时候徐福他带了童男童女来，然后说，因为后来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去秦朝了哈，就大家都没办法回去大陆，然后所以就。只好在当地，然后就开始分配哈，反正有童男童女，然后所以大家要繁衍定居，然后繁衍定居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说大家不要吵，好，就说如果大家有争执的话要怎么样，他就说要一团大和气，所以他就说大和民族是这样的由来。我说怎么有导游胡扯，大日本叫大和民族，居然是中国的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因为怕被秦始皇追杀跑到冲绳，然后跟大家讲说你们不要吵架，要一团大和气，然后因为这样我们这几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后来跟他讲说哈，还有啊哈，那个像是日本的名字，像什么渡边、好松下、好，就是因为当时怎么样呢？他说哈，因为冲绳都没什么居住嘛哈，就是一个荒芜的小岛，然后所以可能就是徐福他就说好吧，那你们这一组同来同去配成一对，然后这个是你们的家啊，然后就是让你们住在那个河口边，然后呢旁边那个松树下面有另外一户人家，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同来同去在住那个边叫松下。我说在当时会有这个名称吗？这个是近代日本人的姓氏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导游这样乱讲话哦？我妈还听得津津有味，我说啊，我来写安内哦，我说啊，我就没那么东西啦，很夸张哎，那个导游真的是不省下饭，然后因为全团都是阿公阿嬷，然后大家说话听这个的，然后我妈听得津津有味，就是我跟我妈讲，那很没知识。是哎，怎么会这样？哦，就是怎么会导游这样乱讲啊？我也懒得特别说什么，我就反正带我爸妈去，只要他们开心就好。就是通常我导跟我爸妈出去，他们开心我就开心。好，纵使中间过程再怎么的枯手，再怎么的，我觉得不合理。大和民族是因为徐福说要一团大和气，然后渡边是因为他住在河口边，然后松下是因为说，而且还是徐福指派的。还是徐福指派的，徐福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只能这么说哈，只是说这个有我们的下代。然后其实像德国啊，他们也是，就是通常来讲，日本跟德国他们不是那种民族优越感，哦，就是说我们大和民族民族优越感，然后德国不是我们日耳曼那种圣同协同德国有优越感，所以其实他们对于那种自我的优越感过于膨胀到说，才会让希特勒有机可乘。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希特勒。我觉得才酷毙了，这个疯子实在太酷了。然后后来想想，神经病，就是会喜欢他的人，铁定也是怪他。我后来我就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不能够欣赏这样的人，哦，就是因为我是个正常的人。那可是你想想看，就是因为他们有那样的情怀，所以才会被希特勒煽动啊，就说，哎，我们必须哈，我们要排除异己哈，就是那些非我族人全部都是贱民哈，然后全部都是要给他死死，那个全部都要送去毒气室。所以他们在当时战争时期的时候，他们做了太多惨绝人寰、不懂人性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战后过于。想要弥补这个历史的错误，这样发展很多人性尊严，所以你才会觉得说有很多公法老师或是刑事法老师，公法领域这边老师很多留德，其实就是有这个目的，因为他们在战后他们发展的学术领域非常卓越，他们一直在研究，他们一直在反省，好，所以其实他们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民族啊，因为懂得反省，好像就要一直在反省说为什么在当时他们会有这样历史的错误，那但那些历史的错误一定会有些因素产生的哈，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对于人性尊严的重视其实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好，所以你刚刚说他们什么东西都要从人性尊严开始讨论，讨论到后来就觉得，什么东西都跟人性尊严好像有点严重，可他们真的是这样想，所以他们说这个是人民的无影，他们觉得说侵害人性尊严就直接排除掉，所以这个就是私人不法取证的一个缘由，就是人性尊严啊，这真的是人性尊严。然后呢，在1964年呢，还有另外一个日记案，比如说，好，一下子偷人家的东西啊，然后一下子偷看日记，啊，德国你不能这样。会偷看日记，就是天性好不好？哪一个国家都蛮有。 真的，很多爸妈都会看小孩的日记啊。以前我小时候我会买那种有那个锁的那个日记本，然后在校女同学可能有跟我做一样事情，我就会买那个锁日记本。然后后来呢，后来然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后来也是找不到锁，我没办法打开来写。然后我就找来找去，爸妈就问我说：“啊，你谁写啊？”我就说：“哎，奇怪，我那日记本的钥匙呢？”然后就我妈说，我妈就掏出来，我妈就说：“啊，我上次打开来给你看，我有人偷回去了。”我就跟我妈讲说：“阿布，你偷看我日记还敢跟我招认？”我妈就说：“那只是不要锁就好了，因为哦，你那个钥匙就插在上面，就是因为我为了让你方便写，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把那个钥匙插在那个手筒上面，我想说随时都可以打开。我忘了有些人会把它打开偷看，哎，那时候我也很无聊，既然我自己要方便，我就不要去锁它就好了。好，所以德国日记啊，就是有人会去偷人家日记来看里面内容啊。它有两则日记哦，哈，第一则日记就是说哈，被告因为涉犯伪证罪，好，然后呢，然后他把他的伪证罪的那个重要的事证写在日记里面。那请问这个日记可不可以作为他伪证罪有罪依据？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日记内容是要带证是一个谋杀案，好，就是听起来就有点严重了哈。那这个日记好像有点重要，所以哦，他们说哈，你要看日记的严重程度啦。如果只是要证明伪证罪的话哈，你用这个日记就会侵害到被告隐私权，因为伪证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案，你偷看人家日记这样不对呀、啊。好，啊，你如果要证明是谋杀案，说真的，能够让谋杀案破案哈、哦，比起日记不要被偷看这件事情来讲，那可能谋杀案应该还是要还给那个案件一个公道，还是比较重要。那这时候日记就不用被日记中就可以用。好，所以你要看这个日记的性质啦。好，所以像我的那种日记，钥匙还插在上面的，可见也没什么隐私啦。大家看哈、哦，还可以在上面帮我写批注啊，错字哈、哦，还好我妈不会帮我改错字哈、哦，要不然我就真的会很生气。好，然后呢，我们说隐私哈，我们所谓的私人活动有分三个领域了。哎，不是说我今天我个人所有事情大大小小都是隐私，你要看有的东西有没有在隐私权的保障范围内。所以我们的私人活动三个领域有，第一个是隐私领域，第二个是纯粹私人领域，第三个是社交范围。那如果是在隐私领域的话呢，它就是基本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领域，所以是绝对禁止调查、禁止使用。好，那如果说今天是纯粹是私人领域的话，这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再去做个案的衡量。那如果说是私人行为，但是社交范围的话，那你取证过程很合法，也没有禁止使用的道理。所以像有些人说偷拍，那你要看他偷拍的地点啊。如果说你今天偷拍是在人家家里面偷拍，那铁定就是隐私领域。人家在家里面做的事情，凭什么要被你看？这个铁定是隐私领域。那如果说你去拍他，你是跟在他后面。然后他走在公园里面呢，叼根烟，然后随手丢烟蒂，就把他拍下来。我说，那这样好像也还好。为什么？他都敢在外面公园丢根烟蒂，那你为什么不敢看？你当然就敢去看他。所以在这边的话哦，不是说所有私人活动都有隐私哦。哦，他如果在外面的公开社交范围的话，那可能就没有所谓的隐私的问题。哦，好，然后我们来看100页这边。好，宪法隐私权保障。好，是否涉及宪法上保障的基本权？第一个，我们要看，好，今天这个权利要保障，是不是我们要保障的基本权？然后第二个，好，使用这个证据是不是有构成基本权的干预？好，如果有，然后再看这干预有没有正当化的基础，有没有办法通过比例原则审查？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国家考试都通常都是要看有没有符合适当性、必要性跟狭义的比例原则。所以你看啊，假如说你今天这个证据是要证明它有没有通奸，那不是很通奸是还蛮私人的。所以你今天可能哦，发现到说在比例原则的权衡底下，这个私益性需要动用到侵害人家隐私权吗？哦，你要去彰显一个那个比较私人的那种法益侵害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侵害隐私权。那这啊，然后这时候违法获得证就不要用。那如果说你今天这个证据是要证明像什么掳人勒赎，哇，那这时候那就有社会公益了。那你纵使侵害他隐私权，我们还是想要保障这社会公益，那这时候证据可能就会被使用。好，所以这时候你还是要去看比例原则的审查。好，那通常比例原则的审查都会去审说它的公益性跟私益性属哪一个比较强烈了？好，哪一个比较强烈？好，然后第二个是私人不法取证的效力。好，除了追诉机关以外呢，私人有可能以违法手段获得证据。好，如果私人将他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交给国家机关，法院可不可以使用这个证据？好，那有两说哈，一说是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不禁止使用。因为条文又没说要禁止，因为条文并没有限制私人不法取证啊。然后第二个 B 说，我说私人不法取证仍然要禁止使用，因为私人不法取证人是不法的手段所获得的。好， 然后林雄是认为说还是要运用基本权的保障审查范围，然后法官应该透过证据能力的盖棺规定，很多个案审查依照比例原则来做一个权衡。好，然后呢，有关于证据取得禁止跟私欲使用禁止的关系哈，在这边的话记得，其实重点是在那其他条件，因为证据非法获得不见得会被禁用。好，然后这一份禁用也不见得是非法获得，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是私人无法取证啊。好，所以它并没有铁定的必然关系。好，所以我们来看两种关系。第一个，国家取证违法可能产生证据使用禁止，也都只是可能哦，没有百分之百哦。好，因为你要看到我们其他条件嘛。第二个，国家取证违法未必产生证据使用禁止，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它还是权衡要用嘛。第三，证据使用禁止被国家违法取证为其前提要件，因为有可能是私人无法取证。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证据使用禁止跟证据取得禁止未必必然画上等号。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101页这个其他要件。好，所以最主要就是这个其他要件。好，然后我们来看这其他要件哈，就是有分法定跟非法定嘛。好，然后法定除了有我们前面讲的原来旧法其实有四个以外呢，现在列举又多了这六个哈，所以93条之1第二项跟100条之3第1项，你知道会写1582第1项吗？因为啊，1582第1项跟第二项分别就有两种情形，所以加起来总共4种，然后1583又有186条跟202条又有2种。好，所以光这三个，应该说光这两个条文，三个段落就有6种情形。好，然后呢，有关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好，我们要叫毒素果实理论。好，那有关这个毒素果实理论呢，就是我们在之前其实在第一回有花时间讲过的，所以我想我这个地方我就不再赘述太多。好，然后那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个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好，来看102页。好，不证据问获得第一次的直接证据，这个证据要被排除，所以第一个框框是要写直接禁止使用。好，然后呢，透过间接合法的手段再获得第二次的证据，这才是毒素果实理论，才是证据的放射效力。那我就不再赘述，只是说因为这边在讲说证据排除，然后这个单元可能又回来一次了。那我想一样的东西我们就不花时间说了。还就是我们在上次讲这个地方，我不是画了一大堆树跟果子啊，然后有什么延伸证据再延伸，再延伸，这个讲过了，所以这个如果上次的课程没有跟到的同学的话，可能就要请见谅了，因为这是在第一回就讲过。好，然后在美国法上证据排除，你们分什么狭义排除、广义排除，我觉得这有点细了啦。除非说你们就要研究所考试老师特别爱教这个，那你就回去要把它，就是爱到回去耐着慢慢把它看完，否则我觉得有点国家考试实在是不可能念得这么细了，而且这个实在太学历。这个就劳心你们自己看，因为国家考试真的这个东西见仁见智的，就有些人觉得重要，有些人觉得不重要了。啊，国家考试不会考那么多美国法、德国法的概念了，顶多是研究所考试了。好，然后我们再看105页。 好，那毒妇果实理论大家都应该知道那个大概的概念了，就是因为前阶段是违法取证，所以动力再透过一个间接合法手段，这个证据我们也不要用，这个我们把它叫毒妇果实理论。然后呢，这个理论呢，其实哈，它有正反两说哈，赞同毒妇果实理论就是要赞同要把这个违法获得证据要排除掉的这一说哈，他认为说如果不排除这个衍生证据的话，就是等于是你会打开一个规避的一个大门，就是你会变相鼓励人家先违法，反正中间只要透过合法，然后就可以再拿衍生证据交就可以了，那你知道就等于是没有办法导证那个国家就要违法取证这样的纪律的。好，然后才反面说是认为说，那你证据都已经合法获得，你还要排除，那你这样就会妨碍发现真实。好，所以就是有正反两说了。好，然后证据排除法则的例外，就是原则要排除，那例外就是要用。那为什么例外要用呢？有几种情形，第一个是善意诚实的例外。好，那我们要叫它做主观违法因素，就是说如果国家机关它没有恶意的，好，它是善意的去做收证，好，那这时候证明还是可以使用。所以我们也有善意的例外嘛，对不对？我希望非恶意，就在182条，有1582的第一下半字，好，我们也有善意例外的概念啦。好，然后第二是无可避免发现的例外，就是说有些证据是非法获得，但是重力你不非法获得这个证据，总有天也是会跑出来，像是什么，像是他有讲到像什么武器啊、尸体啊这种东西，就是尸体总有天会跑出来。好，然后呢，第三个物质清楚的例外，就是你那个之前违法收证的行为，因为关系已经被中断掉了，就是他就把它讲成说他那个物质已经被清洗掉了。然后第四个是独立来源的例外，就是如果你能够证明某个证据资料是从独立来源获得的，这不是非法搜索来的，哦，那这个证据资料就应该要让它有证据能力。然后第五个叫稀释程序，就是我们给它叫做什么多次的衍生性证据啦，就是说今天已经再衍生，再衍生，再衍生，因为那个毒性已经不浓了，所以这个证据我们应该还可以再拿来用。这个在之前都有讲过，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想我们就不赘述，只是说这边的讲义打得比较完整了。那个内容其实上次都有讲过。好，你说天哪，德国法上的证据排除，美国法上的证据排除，你摆一下跑现在这个法上证据排除，因为我们证据排除理论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都用德派体系，对不对？因为公法，然后呢，但是我们证据排除是用美日的体系，美国跟日本比较像，就在刑诉法里，美国日本比较像，所以就等于说我们是个大杂烩，我们什么都有。那你真的要研究的话，那什么都跟我们有点关系。不过国家老师真的要念这个的话，我真的有点夸张了，所以麻烦你们这个就赶快往后翻。好，你们说哈，那不讲，反正都打完整的。好，他讲这个真的是你会觉得念到后来好像在念比较法治史，你知道吗？就是又是法律的历史，然后又是比较法的概念，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国家考试这个必要程度已经不高了啦。好，所以你要学那么多学理的话，除非说你研究所考试有需要，那但为什么还是要付给你们？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还是要考研究所考试啊。好，那就是不能够说，就是明明老师课本上有写的或有教的，我们就不给你。好，只是说我们如果是站在国家考试的立场，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就快速的 pass 过去是可以的啦。好，所以这个就是请你自己看你的需求。然后我是觉得你们如果国家考试考完以后，然后年底要考真试，或者说明年年初还要考研究考试，那你们还可以再把这个东西翻出来看。你本书什么翻出来？不是今年考上要焚书了吗？你们考研究所就先不要焚啦，好，研究所考上再丢，把这所有的目标都用完以后就把它丢掉。好，翻到109页。好，109这边就我国实务见解。然后第一个是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然后第二个是监听取得资料的证据能力，监听资料可会获得证据，就监听取得的资料可能获得证据的资格价值的提问，那这时候我们要看嘛，如果是他违法获得的监听的话，这个时候从意识违法侦查的观点衡量，所以你们来看在倒数第四行，这个实际就是109页倒数第四行，好，实施刑事公程序公务员对被告诉讼关系人施以通讯侦查，如果非依法定程序而有妨碍宪法保障人民通讯的重大违法刑事，从意识违法侦查观点衡量，容许通讯将所获得的资料证据并不适当，我们就否定其证据能力，就不让他有证据能力了。好，然后第二个违法搜索取得的证据能力，好，那违法搜索的话，因为这个实务见解88年233号判决它其实是在权衡理论，而且它这个权衡完后是说证据要用呢，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看在这个实务见解第二行，他说那个就个案违法法定程序情节犯罪所生危害综合考量结果， 他只写其中两点啊，就是情节跟危害。啊，你如果真的要写的话，有七大标准，不要忘记哦。就因为苏建他没全抄，而且在88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1584的权衡理论，因为1584权衡理论是92年才新增的，然后立法理论也是92年才有，所以在以前实务建检不见得七大标准他们都衡量得很透彻。好，那像这实务建，你看他只有衡量第三行这边违法性程序情节，第二个犯罪所得危害危，而不是情形为交易法，他只有看情节跟危害，其实还有五大标准，但那时候实务建还没有那么完整的去做整理。好，反正就是说你要综合考量啦，然后认为容许这个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才会符合公民审判的法理哈。然后这个时候哈，我们考量安非他命的数量庞大，意思就是说这个案件你搜到的证据对社会来讲侵害是很严重的。安非他命数量庞大，你看有多少人会因此而染上毒瘾啊？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一比例原则认为公安的安非他命有争议能力，与法上无不合。意思我说什么？我们看实务界常常都会这样。语法上无不合，不负责证，就是我用这个证据作为被告有罪的依据，合法，上无不合，就是合法，不负责证，就两个后面有杠掉，就是合法。讲那么文言，意思就说有争议能力 OK 的啦，啊，只是说他觉得不能写 OK 的啦，他就写语法上无不合，就只能这样啊，怎么办？那实务见解，法官一定要这么写啊。哦，不像说我们这样这么直白讲大白话。好，然后陷害教唆跟用笔侦查哈，证据有没有证据能力？这个我们上次讲过，陷害教唆，因为国家机关故意的情节太严重，证据就直接不要用。然后钓鱼侦查呢，哈，通俗认为说还是可以权衡的。好，因为通钓鱼侦查他本来自己就有犯意，我们只是让他犯得更顺畅，那我们也并不是怂恿他犯罪。好，所以这边的话，陷害教唆跟钓鱼侦查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好，这个我们在详细分都有讲过哦。好，然后这种性证据什么性质？好，这地方很重要。第一个，私人不法取证，我国有没有承认私人不法取证？条文没有，可是实务有。好，所以你来看哦，这边28年，你看28年就有，28年上至2530号判例。记得哦，如果是28年，不会是台上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目前来看，哦，所以那就叫上哦，上至2530号。他说呢，哈，你直接来看一下那个111页。所以111页第一行，哦，所以他说哈，原以被告自白，哦，本需本于自由意志发动，具备证明能力一种要件，所以故有讯问权对被告，纵使没有使用强化胁迫不正方法，而被告因为第三人向其施用此项不正方法，导致不能为自由陈述他自白，不得采为证据。意思就是说，自然不法取证没有证据能力，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好，然后呢，在87年意志1784号判决，哈，他这边有个概念叫窝赃者理论，他的意思是说哈。你如果私人窃听窃录，所以87年跟88年这两个意志案件，他只是说你私人窃听窃录其实是违法的，对不对？私人窃听窃录是违法的，它是违反315之1。犯法的，犯刑法啦，对不对？私人窃听窃录罪。好，那你因为窃听窃录罪所获得这个证据，如果法院还使用，这个就取得违法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不是国家机关的违法，这是私人取得违法。然后如果法院还使用，那代表什么？法院认可这个证据哦。然后这个证据是犯罪的东西，这叫什么？赃物，对不对？所以法院使用这个赃物，法院如同是窝藏赃物的人啊，所以这个叫窝赃者理论。它本身就违法，你还拿来用，那你无疑就成为一个窝藏赃物的人啊。那你法院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哈，法院你不要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私人不法取证不要用。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哈，因为私人窃听窃录是犯法的，犯法的东西，犯罪的东西叫赃物。赃物法院哪有？哦，那这个法院是窝藏赃物。好，然后这92年2677号的判决，他是讲那个私人哈，哦，你看第二行后面，他说私人录音录影的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好，哦，应该要受到刑法315之1跟通缉法加法的规范。好，哦，私人违法这个规范所获得证据，故意予排除。 好，但是依照通讯保障监察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说，监察者哈为通讯之一方，或以的通讯方事先同意而非处理不法目的者不罚。好，所以通讯一方非处理不法目的的录音所取得的证据，就没有证据排除法则的适用。他的意思是说，得一方同意的话，就没有所谓的证据排除的问题。然后呢，下面这个九十八年实务见解很重要，我们来看111页，这九十八年台上578号判，九十八年台上578号判决，他说吼，行政通法上的证据排除原则，事实将具有证据价值或真实的证据因取得程序违法而予排除的种法则，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搜证、适用证据排除法则主要目的，目的要干嘛？抑制违法侦查，吓阻警察机关不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吓阻理论。好，然后来自宪法、正当法律程序实践，然后有鉴于一切民事、刑事、行政程序手段没有办法有效的抑制恶法，那个抑制违法侦查、吓阻警察机关的不法，然后我们就说不得已，就只好透过证据的排除，使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机关非法侦查的侵害干预。好，用来防止政府滥权，来保障人民基本权，这是有宪法上意义的。所以这个跟私人不法取证是基于私人的地位侵害私权有别。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证据要禁止使用？就是我们希望国家机关你不要做错事。你如果国家无法侦查，你国家侵害人民基本权，这个是很过分的，因为你是国家，你要保护人民，怎么会侵害你的人民？然后说哈，私人不法取证，他说哈，在第四行，在112页第四行说。因为私人非法取证的动机或来自于国家发动侦查权的不可期待，而且犯罪行为本身有隐秘性、不可公开性，会产生社会上的困窘，难以取得直接证据，为了要能够证明刑事被告犯刑之故，私人非法取证无普遍性，而且对方私人得请求民事赔偿或诉诸刑事追诉或其他法律救济制，无需借助证据排除法则的极端救济方法将证据予以排除，来达到吓阻私人不法行为的效果。如果将私人不法取证一律予以排除，会使犯行构成法律上非难的被告逍遥法外，而且这私人还要面对民刑受累，反而失衡。所以他说，我不一定说私人不法取证要排除。九八年说私人不法取证有可能内用哦。好，那你说他讲什么情形？应该大家很常在新闻上看到，就是抓奸案件，假设说先生跟第三人通奸，现在这个太太很生气要去抓，我们都说怎么抓，报警抓，可是依照我们的经验，有很多人都说，律师我坦白跟你讲，报警我报了，警察说那是我自己的家内事，就是说嘎来舒服，他等于说拎刀打一击啊，你怎么知道有通奸？他说啊，我就是不晓得，所以想要请警察先帮忙，你都不确定有没有犯罪行为了，我们警察怎么可能陪你破门而入？那如果一进去人家没有在通奸，人家在聊公事怎么办？对不对？你这样就随便私闯民宅，警察怎么好意思会陪你私闯民宅？所以警察几乎有的时候没办法帮忙。那这个太太就有他闹说，对啊，那下问题来啦，通奸这种案件哈，它本质上会有一定的私密性，一定是比较隐私哈、哦，就是正常人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通奸，一定是要找一个比较隐私的地方。对啊，所以搜证上是困难的，哎，这一定搜证上是困难的，哪那么好找？而且我们不是有一些司法实务说什么通奸一定要抓奸在床，因为我曾经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床上，然后他们就说啊，我们只是因为天气冷，在床上这样的推土聊天，然后你没有找到任何的精液、卫生纸，然后后来你也不能够判他通奸有罪，也不是有这种案例吗？都这样子，我们也不能判啊，也是有啊，所以他说这上难不难？超级困难的，真的不简单。哎呦，搞不好人家真的天气很热，真的你不晓得谁对谁错，你只是觉得说，就这案件你很难举证。然后太太他在不可奈何的情况之下，他只好自力救济，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确切的证据，警察不可能陪他去侵害人民隐私权，他只好自己来。然后呢，因为我们不是说为什么非法获得证据要排除？因为我们想要采吓阻理论，希望跟你讲说，你非法获得的，如果因此而排除，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样子非法来取证。可是像这种私人私利救济，他也没下次，因为他这次就很需要。 他又跟国家机关一直要拿证据的这种感觉不一样啊，因为他就可能这种案件而已啊，对他来讲他只有这一次啊，然后他就只好去做啊，所以你对他而言，你去排除这个证据其实没有达到后果效果啦。所以他自力救济，然后他就请征信社偷拍，哦，就是那种抓猴大队，就是我们公车站牌不是有那种真的有抓猴，然后他还要放一只猩猩还是猴子在里面，然后这样，我就想说，抓猴你真的是找一只猴子，他们喜欢可爱就好。好，所以直接偷拍，然后人家如果是在自己房间里面，你去给他偷拍，那不是又有刑法351，对不对？那你说证据不要用啊？然后呢？这个书记也说，如果一直这个证据不要用。你只会让这两个人他们的通奸犯行，哈，就假设说真的有通奸，好，你只会让他们逍遥法外，反正你对我莫可奈何，而且，好，你发现到我说第一个是通奸所录到的证据，好，所录到的证据无证据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新闻不是也常看到？这小三也不是好惹的，他就说，谁允许你请真相来拍我家的，我要告回去，他就提告，对不对？所以他就又提告，他又被告，就我们现在如果站在太太立场嘛，他是被告，他又被告351，所以常常会有站在太太那角色又被告，然后被告了以后呢，刑事民事又有责任啊，刑法351，民法不是有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先生跟小三抓奸抓不到就算了，因为证据无证据能力嘛，所以抓不到算。然后呢，我花钱请征信社录到的东西，变成我自己有刑事的问题，民事还要添加钱，是因为我请征信社去他家拍，这实务界也说不公平。请你们看看这案件的本质，谁是被害人的？怎么被害人这么倒霉？所以这个法官的意见是什么？这法官意见就是说，如果今天他们觉得隐私权被侵害，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保护，你想私人不法取证，我们要保护什么？宪法上隐私权保障嘛。宪法上隐私权，你说宪法隐私权，哦，你怎么念列举的？你怎么不念概括？宪法不是22条？对。前面22条不是列举的那个基本权，22条是概括基本权，所以概括基本权你就可以保障隐私权。宪法的确说保障隐私权没错，可是宪法保障你隐私权，并不代表你的犯罪行为就可以不见哦。一件事归一件事，一码归一码嘛。这个通奸的证据就是可以证明他们两个有通奸，我要让他有证据能力。至于太太侵害宪法隐私权，我们知道对没错。反正小三还可以告太太，刑法民法315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吗？大家互相都可以各告一个，那这样的话，那不是挺公平的吗？好像书记一直都这样，就说你不能让下面那个太太两头落空啦，对不对？先生通奸的案子证据不能用，然后就那个证据居然还可以作为自己有罪依据，那真的是水鬼哦。所以这个实务现实还蛮特别的哦，就非常的兼顾事情，哈，所以你听了这故事以后，再来看这实务见解，你会觉得，哎，这个法官真是有人性，哈，你们说对了，真是可怜，哦，就是这种案件，你看啊，他说哦，在这个实务见解的第五行，他说，因为有些犯罪本质上具有隐秘不可公开性，会社会上困窘，你那个私人不法取证，哈，就是莫可奈何吧，好，而且私人不法取证不会有不便性嘛。然后对一方被你侵害的私人，还可以请求民事赔偿跟诉诸刑事诉讼的相法律救济机制啊。然后这个证据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排除掉了。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好，然后所以在这一段呢，哈，就在112页最下面这一段，他说那个112页的下面这一段，他说，所以啊，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收证跟私人不法取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取证态样，好，两者所取得的证据排除与否，理论基础跟思维方向，好，应非可以等量齐观，好，所以私人不法取证难以证据排除法则作为排除的依据及基准，好，应该认为私人所取得证据原上无证据能力适用。好，但是如果私人故意对被告使用暴力刑求，那当然，那这个就很严重了啦。好，那这个就要排除了啦。 就说你不是单身的，只是去偷拍为了收证，你还去人家把人家小三狂打一顿啊，然后还跟人家讲说，你看，好、哦、就是这样子哦。那当然，你这个违法行径比较严重，那还会再斟酌啦。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俗物见解其实它表达概念是这样。好，然后有关陷害教唆钓鱼侦查哦，你们可以看一下112页的这个林爽老师的院长提交的文章。哦，他说原金甲哈、哦，产后以非法使用二酰毒品安非他命，然后以公众毒品身跟甲买，然后呢甲就叫乙向丙买，那个以公众毒品是向丙买的，然后所以甲就叫乙向丙买，然后乙为了要在买卖交易时，乙是那个甲乙丙，不好意思啊、哦，那个乙为了要在买卖交易时查获丙。然后呢，并从，不对啊，就是那个疑问了，应该是没错吧？然后并从其身上指出毒品跟所使用的行动变化，然后之后甲呢就成功的逮捕到丙，甲官起诉丙，连续办案例二酰毒给安非他命，然后丙就抗辩说这是甲的陷害教唆哈，这扣案都没有追能力，有没有道理？哦，他就是特别讲陷害教唆跟教育侦查了，哦，所以陷害教唆跟教育侦查，其实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想要准备有讲到它的类型，好，所以有没有证据能力呢？你看看第五点，哈，113页不是有1到7点，然后第五点这边哈，现在教授你在下面打勾，那个打叉，现在用冒号后面打叉，现在教授直接没证据能力，因为国家机关无法的恶性行为太严重，所以现在教授直接没有证据能力。然后钓鱼侦查呢，好，你就打个三角形，好，还可以权衡。好，然后我们再来看114页，哦，意外的惊喜。警方怀疑甲长期以来贩卖海洛因，对依法申请甲官将甲列为监察的对象，签发通缉监察书。或者我们看110页最下面这个案例的就好了。然后说哈，获准后呢就进行监听的工作，但甲很狡猾，警方突破。好，所以有一天呢，甲在住宅内挂上电话以后呢，就向旁边的乙交代很多贩毒跟如何取钱的细节，为了百密必有一疏，一时大意电话没挂好，哎呦，好故事哦，就是平常贩卖毒品要很小心啊，居然电话没挂好，然后所以后来就被听到有人被录下来了。好，所以请问这个谈话可不可以作为认定甲有罪的依据？然后这边讲的就是说，你今天算不算你是被罚取证啊？好，那我们说今天哦，他室内的谈话哦，也就是说不把今天私人生活里面的谈话，这也算是基本的侵害吧。所以老师觉得说室内谈话不得作为法律将来认定有罪的依据。好，只是说录到了又不用，心里会觉得很痛苦哦，就感觉录到了应该赶快拿来用哦。那老师只是想要去讨论这个私人不法取证，那个室内谈话不可以，就是侵害人民的私人生活里面的问题。好，然后有关私人不法取证有证据能力哈。在115页这边，政大版图也考过有概念，那你可以看。然后呢，在116页，台北大学版图考题曾经有考过一题叫做“证据排除跟证据禁止”。他问你何谓证据排除，何谓证据禁止？你说啊，见鬼了，这是太难了，因为他考的越简单就越难了。哦，所以证据排除跟证据禁止不是纯粹的，只是名字不同。如果只是名字不同，老师干嘛考一题？它整个架构都不同，因为证据禁止包含证据取得禁止跟证据使用禁止，证据排除就走证据使用禁止而已。然后像119页申请法院调查证据，这里面开始不看。然后刚刚这个120页哦，因为这边有讲到那个三段审查标准，好，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有先看97年司法事务官，然后我们是先看那个违反告知义务，对不对？然后其实这个题目呢，他还有讲到说，那你违反告知义务的证据哈，那因为今天是检察官问话，对不对？97年司法事务官这个题目前3个字告诉你检察官问话，所以你违反告知义务，我们刚刚就讲了吗？告知义务，如果是违反95条第二款跟第三款，这时候你要看，如果说是检事官、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违反告知义务，这个时候我们证据就用158之2的第二项排除说明有证据能力。如果说是法官、检察官违反了告知义务，95、1、2、3、4，或是检事官、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违反95条第一款跟第四款告知义务，这时候你没办法直接用158之2第二项，这时候你就用158之4权衡理论。 所以这个题目他是问说是谁没有践行告知义务？ 哦， 检察官，对不对？前三章就讲检察官，所以你从条文上来讨论，应该就是用权衡理论，义务八之四，对不对？就是因为义务八之二。就只用管检视官是吧，检察官，所以法官、检察官无法告知义务的话，你没办法直接用义务八之二这个项嘛。哦，然后那如果是检视官无法告知义务，如果又违反的是第一款跟第四款，你也没办法用义务八之二这个项嘛。反正没办法盖棺用列举啊。好、哦，这我们当时才特别学是这样的概念啊。你没办法盖棺用列举，那这个题目是检察官，所以这个题目用义务八之二权衡理论。但是呢，你如果这个题目只写权衡理论，其实答案有点空洞哈、哦，因为其实像李老师又说你直接什么都权衡有点草率哈，所以李老师他认为说要用三段审查标准，哪三段？第一个，你要看国家机关是不是因为无法举证；第二个，你要看透过什么的证据侵害义务加深扩大；第三个，如果都不会的话，我们再来权衡。如果是这个题目的话，我们当时讲了吗？检察官是要干嘛？规避九十五条告知义务。你看国家机关恶不恶劣？恶劣，恶意的要违反呢、欸。所以如果你用三段审查标准，第一关就排除了。这个考题啊，好，你用三段审查标准理论。第一个，我们是要看国家机关是否基于恶意无法举证，是，那就排除，让这个证据没有证据能力。然后，不是，我们再看第二关，可是这个题目就是了，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透过使用证据侵害会加深扩大，好。如果是，那就排除；如果不是，再来第三关，再来权衡。然后它的第三关权衡其实也是六八四权衡理论。然后这个题目呢，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是各位的话，我可能哈、哦，如果就律师法官的考题的话，因为我如果只写权衡，只写六八四，你会觉得有点空空的。一个题目只写六八四，感觉有点怪。所以通常来讲哈、哦，你如果要有两个判断标准的话，你就挑这两个来写。好，三段审查标准跟权衡理论。如果你讲三段审查标准的话，不用权衡了，因为你第一关就可以直接把它排除掉。题目看起来检察官就是故意的要规避九十五条，题目第一行就跟你讲，检察官故意要规避九十五条告知义务，把人家当作证人来说，哎，你来一来，你是证人，不要怕，用证人来作证，然后其实面好像是在信你被告，故意的嘛，题目的意思都这样，所以你国家机关是自己要把人就直接排除。那如果依照条文的权衡理论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直接排除的效果。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要整个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那当然，你可以讲说，因为从这个题目看起来哈，人权保障哈，被告人权保障哈，他这样子程序被侵害，其实还算蛮严重的啦哈，因为他也没讲为什么犯罪，所以他没讲什么犯罪，所以你还是很难去看什么公共利益均衡维护。通常来讲，如果犯罪的情节是那种法益轻微，法益比较轻微的，你可能会觉得人权保障比较重要。如果他侵害的法益是比较严重的那种法益的话，可能你会觉得人权不见得要被保护。哦，所以你就是这两个要均衡维护。所以权衡理论的话，可能就是这个题目目前是没有答案。好、哦，那你说采三段审查标准的话，直接第一关就排除啦。好、哦，那当然你可以两说并成啦。哈、哦，如果是那个律师法官班的考生的话，你可能有些理论可能要比较多一点点。哦，好，然后我们证据保全哈、哦，我们留等一下讲。好、哦，然后我们这个很快就讲完了。好、哦，所以等一下一定会。到第五回，好，100%保证的哈，所以也会用第五回，然后我们还会用到那个，就是我们还有律师司法官的考题哈，我们今天都还没有看考题哈，这边还有选择题哦哈，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把证据保全讲完，然后把考题看一看，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到第五回，我们就进入侦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只剩下三本，好，我们总共七本哈，就是我们已经过了一半，然后你不觉得很有成就感吗？不是没。你说终于要到一半，好、哦，你要就你们没有那种感觉说克服大科会很有成就感吗？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为什么大科念完，我会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哦，这是我很膨胀的，说好、哦、天哪，就念完了民法、行政法，好、哦、那种民诉、刑诉，我都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优秀了，然后觉得说啊天哪，我好认真。所以你会觉得这种大科，因为我念了特别久哈、哦，所以你会觉得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你不要忘记哦，你现在已经学超过一半了，所以你要不断的要复习前面，要不然你一定会忘。好、哦，而且我们后面从第五回开始都是流程，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在一到四回，好、哦，所以那个流程你必须要一到四回要很熟哦，哦所以有空还是要复习一下哈、哦。然后我们先中场休息。